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 影。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由青年演员陈思诚编剧执导的国产影片《唐人街探案二》于2018年2月16日大年初一在全国公映后，票房一路不断攀高。喜剧合家欢的属性加上主演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在影迷中的被喜爱程度，以及《唐人街探案》第一部所积累的人气，电影一经上映就受到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那么，这部影片您看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故事。王宝强和刘昊然的混搭的确很搭，招人喜欢，片子几乎照顾到每个群体，深浅兼顾，节奏舒服，运镜畅快，当真厉害。这是青年作家韩寒看完《唐人街探案二》后发表的文字，他表示很震动，并且这样评价，这是国产电影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构成宇宙的电影。片子上映后得到了很多自来水的鼎力推荐，所谓自来水就是自发在网络上支持的水军，其中呢不乏圈内的大演员，比如徐峥就评价， 本格推理部分魅力四射， 作为商业类型片在场面丰富的设置上也下足了功夫。他呢还大赞陈思诚用两部电影打造出一个全新原创 IP。 那么这部影片呢最终也收获了 33.98 亿的超高票房成绩，这也算是观众用真金白银对这部影片的认可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唐人街探案》第二部。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出于对侦探事业的爱好，少年秦风考进了刑警学院，平日休息时他就用手机上网，通过犯罪大师 APP 里提供的各种案件素材培养自己的分析头脑，可不论他如何努力只能排名全球第二，第一名 Q 始终能快他一步破解谜团。这一天秦风为了参加表舅唐人的婚礼千里迢迢赶到纽约，一进酒店大门秦风就察觉有问题，整个大堂里根本没有结婚的气氛，在座的嘉宾都没人正眼看新郎官。虽然唐人说都是阿香的亲戚，可秦风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身份，那个不停摆弄笔记本电脑的小丫头就是犯罪大师里排名第5的香港女黑客 Kiko， 边上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日本人是一直跟秦风争夺第二名的日本侦探野田浩，其他的宾客都是排得上号的侦探大师。而事实也正如秦风判断的一样， 这个酒店的所有者是北美华人堂口教父七叔武志远，他的孙子武志豪四天前死于非命，而这些排名靠前的侦探正是武志远找来帮忙查出杀害武志豪凶手的。警方揭穿了唐人的诡计后，原本想一走了之，谁知这时走过来一名穿着纽约警察制服的女子，原来此人正是纽约警局的陈英警官，他这一次来也是受七叔之托。四天前武志豪被发现死于唐人街的灶王庙内，胸口有外形伤口，被人以专业手法活体摘去了心脏，估计死亡时间在当天上午的9点到10点，现场没有指纹，警方在尸体上收集到七氟烷残留，死者应当是被迷昏后拖到案发现场的，从切口角度可以判断凶手惯用左手。听完陈警官的讲述，大家决定到案发现场去了解一下。在现场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唐人连话都插不上，看到其他人对着供桌前的尸体痕迹固定线拍照，唐人干脆就躺了上去。他的这个举动把陈警官吓了一跳。 哎，你在干什么？ 要想击击凶手就得想着把自己当成袭警了。 你快起来，你这样是在破坏现场。起来。 别动。 唐人突然躺着不动了，原来他有新的发现。 小唐，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敢肯定这是一个符号。 废话，什么符号呢？ 但我怎么知道呢？ 网络上暂时也查不到。 不浪费时间了，陈警官，你本人就是 NYPD 出名的查血师，愿不愿意把你的双手查血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男性，华人，25到40岁之间，独身，有稳定收入来源，受过一定教育，正当职业，外表不一定具备强大的攻击性，甚至可能是个好好先生，周围有亲人在非正常情况下过世。 OK， 和我的猜想差不多。那么陈警官是否知道一周前哈德松河发现的定义级案件呢？ 6月28日上午6点，一位钓鱼男子在哈德逊河岸边发现一个白人女性尸体，同样的外字形伤口，这只不过就是肾脏。 卖心怀手机。 听到秦风的描述，大家一致认为这两起案件有共通之处，凶手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在 Kiko 的协助下，调出两起案件事发后的周边监控录像，秦风和野田浩分工合作，两人各自快速查看一个监控录像，很快就有了结果。两人几乎同时找到一名亚裔男子出现在两起案件的现场， Kiko 利用面部识别查出此人名叫宋毅，有个妹妹叫宋倩，于1年前失踪，他因此非法滞留在了美国。目前宋毅的嫌疑最大。一旁的七叔发话，谁先把宋毅带到他面前就可以拿走500万美元的奖金。为了帮表舅拿到那500万奖金，也为了查出作案动机，秦风通过自己的方法判断出宋毅现在的地址，二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宋毅所在的公寓。秦风和唐人偷偷趴在窗户边上观察着在室内教授中文的宋毅。 茄子儿， 茄子儿， 茄片儿， 茄片儿， 茄块儿， 茄块儿， 要什么主食？ 要什么主食？ 是要什么主食？不是要什么猪食？ 要什么猪食？ 是猪。是主食，不是主食。 主食 错了。 看到宋毅用右手在黑板上写字，用右手拿起茶杯喝茶，秦风知道侦查方向有误。通过询问宋毅，秦风知道了武志豪被杀的时间段里宋毅正在酒吧打工，有目击证人。至于他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原因很简单，他也是个侦探。之后秦风和唐人和宋毅通过观察推断出了第一案发现场，并在现场三个人发现那里也有一道符文，与唐人在供桌下发现的符文一模一样。 通过阴阳无极说这本书，三人得知这个符文是译成阴毒的镇灵符，被用来镇住受害者的灵魂，让其永世不得超生。这时因为协助嫌犯潜逃，秦风和唐人现在也被通缉，三人只能躲在公园里继续分析案情。谁知他们三人竟目睹了第三起杀人案，秦风拔脚就追了过去，可惜却被凶手跑掉了。为了查到被害者的身份和情况，也为了行动方便，三人分成两路。秦风和唐人二人乔装打扮来到法医詹姆斯的办公室，看到了尸检报告上著名的死者肝脏被切除的信息。正当二人走出办公室准备离开时，被一直在医院里等尸检报告的陈英警官发现了。 站住！ 宋毅呢？你们把他藏哪儿了？ 你们抓错人了，他不是凶手 啊！没错，他不是凶手啊！ 凶手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 对啊，我们见到凶手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昨晚的报警电话是我们打的， 还有全场的电话也是我们打的了。 他要是凶手，我们没必要袒护他。 我先让他还500万的了。 好吧，就算他不是凶手，和我回警察局说吧。 我们现在不能跟你回去，凶手马上就杀第四个人了。再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能破解他杀人逻辑了。 这拿自己当神探了？离七叔的限期还有三天，你们会比 NYPD 快吗？ 我试试。 我们嘻嘻啦。 但我没见过你们。 如果你们输了，答应陪我幽会一期啦。 好啊，可如果你们输了呢？ 我陪你幽会一期啦。 如释重负的二人刚要走出医院，秦风手机上就收到了 Kiko 发来的同符号有关的书《阴阳无极说》里最后一页的影印本。还没等他看清楚，就被七叔的干儿子陆国富抓到堂口。为了能独吞500万，陆国富让二人交代宋毅的下落，但是看到二人死活不说，陆国富索性将他们关进地牢。在地牢里，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反倒让秦风能静心分析案情了。可唐人还在胡思乱想。 那个女黑客给你发什么东西了？ 一张图，我还没看得很清楚了，就被陆国富的人抢走了。 成功图？ 一张和阴阳五行有关的图。 啊？谁说这些时间没关系啊？明明是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 他们都是死人呢。啊，不行，你再从头仔细给我说一遍这几件案情。 好，你听好了。第一起案件，唐人街灶王庙。死者为七叔孙组织好，华人，男性，他丢失的是心脏。 杀人时间？ 7月1日早上9点到10点前。 灶王庙，英国内残，当然属火。心脏，心火炎炎，内五行属火。7月1日，丁酉年火日，9点到10点40也属火。我这么巧吗？下一个。 第二起，哈德逊河废弃船厂。 这个我记得，死者是一个白种女人。 没错，死者是个售货员，她被凶手挖去了肾脏。 水刃脚片割脚下，水流内腕镰刀下，属水。腰脊肾垂不及，属水。 案发时间为6月27日晚11点到凌晨1点间。 癸亥日，子时，水日，水时。 今天凌晨3点就是第三起。 7月7，甲寅日，木日，凌晨3点，卯喜，木喜。这宫月和肝脏就不用说了，都喜木。你这个人用相机一定还记着三个死者的生辰八字吧？ 没有生辰八字，只有出生年月日。第一个哈德逊河，82年12月5日晚上11点。第二个灶王庙，86年5月22日中午11点。第三个公元74年2月27日早上6点。 果不其然，这三人命格分别是水火木，很明显凶手选择五行内相应的时间地点，取到对应受害者相应的内脏。 小唐，这有你的。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有看到什么了？ 我知道了，凶手是把纽约市当成了自己的法坛，他要杀满水火木金土五个人，取其五脏炼丹，他是要修炼成仙。 知道了凶手目的， 可是却无法从地牢出去。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地牢的门自动打开了，原来是 Kiko 侵入了外卖系统，给陆国富的手下订了几份加料午餐。秦风他们立刻赶往废弃糖厂，三人刚到就看到比他们更早抵达的宋毅，还有收到消息前来的其他侦探们。但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被害人居然是陆国富。这下在场的人都有了嫌疑，警方把他们全部送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秦风突然意识到，凶手是通过什么方法知晓受害人的生辰八字的呢？经 Kiko 调查后发现，原来四个人都曾经在詹姆斯的医院就诊，而詹姆斯的医院就在曼哈顿中城。更可怕的是，陈英的生辰就是属土，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詹姆斯才是真正的凶手。这也就是说，陈英警官处于危险之中，离土尸还有一小时。侦探们齐心协力帮秦风和唐人越狱，并及时赶到医院。而这时警察也赶到了，詹姆斯知道大势已去，他曾经相信上帝，也相信过科学，但是还是没能救得了妻子。而如今他也患上癌症，绝望之际他想到了道，要用中国的五行学逆天改命。但是当他看到自己不可能成功时，詹姆斯掏出手术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案子破了，凶手被抓到，陈英获救了。在宋毅离开前，秦风找到了他。 陆国富是你杀的吧？ 你玩我。 我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是在图书馆，那天 Kiko 告诉我借阅卡上出现过你的名字，当然你很快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有人告诉我的，书里边可能有线索。 谁？ Q。 可我实在想不出杀手为什么要把那本书后的太极图撕掉。 这也被人撕掉了。 你把那幅图给撕了。 你说真的呀？那可是我这么做的理由呢。 因为从你看到那幅图起，杀手所有的杀人逻辑体系你就已经全清楚了。 我这么天才呢？ 找住了。 那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你不想让我看到那幅图，这样你才能完成顺风车杀人。 顺风车？ 听我说完。那天从图书馆离开后，是你引导我们去罗斯福公园遭遇凶手，你知道我对你产生怀疑了。 这附近有个公园，在长椅上躺一宿也中啊。 而没什么比让我们亲眼目睹凶手杀人更能洗清你身上的嫌疑了。医院之后，你觉得我们会妨碍你，于是给陆国富透露我们的行踪，而你趁机迷晕了陆国富，效仿凶手割掉了他的肺，并在杀手杀掉第四个人后换成了陆国富的尸体。 那另一具尸体呢？ 在你开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吧。我想那天也不是你先到了唐城，而是你正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们来了。你算准了一切时间，并通知了其他人赶到唐城，可你没算到 Kiko 回来解救我们，我们提前到了唐城。 那天通知大家的可是 Q。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话吗？ 刚刚那个凶手有可能就是皮蛋，他把吴妈妈包装成杀人凶手，就像在泰国在看我一样啊。 不可能。 不排除有可能，否则这么做目的有什么？你说你一直在按照 Q 的指令做事，可我不明白 Q 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刚刚说你天才，能看到一张图就推理出整个杀人逻辑的人当然是天才，你就是天才，因为你就是 Q。 我是 Q？ 能在我之前推理出这一切的人只能是 Q。你这算什么？天才到了没犯罪吗？如果说第一次到达案发现场是因为好奇，那么从你知道第二个死者是 Jason Wu 开始，那之后的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吧？因为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接近这个案子，有机会接近陆国富，而我和唐人不过是你的棋子。你做这一切，我想是因为你失踪的妹妹吧？我查过陆国富的脸， 他在纽约偷偷干着蛇头的买卖。 几年你在我背后干的账， 把很多非法移民偷渡到南美去做妓女，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很多人死于非命，没错，他是个人渣。 说的又鼻子有眼，我都快相信了。 是你的右手让我一开始洗清了对你的嫌疑，那是因为你两次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杀手跟你一样都是左翼手，你为了洗清嫌疑开始改用右手，甚至连你上马车的时候用的都是右手。但刚刚在你救我的时候，那个你来不及做任何考虑完全是下意识的瞬间，你用的是左手啊。你神性的举动却暴露了你兽性的行踪。 我刚才救你的时候你想到的却是这些。 秦风，你也是神师兽，你承认了？ 没有证据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呢？ 后备箱的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吧？还有这个。 秦风拿出来的是一袋宋毅用过的粉笔， 这是那天我在你教室里拿出来的。 哎，我就说可比他厉害了。 我们可以马上测试一下上面的指纹。 你离开远了， 看是你左手还是右手留下来的。叫我找我怎么了？还记得那道题吗？杀死员外的是狗，但把狗换成恶犬杀人的却是员外老婆。杀人的不是兽，都行。 秦风，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所以看可以，别看太久。 如果此时秦风向警方举报，就能从宋毅的后备箱里找到被詹姆斯杀害的第四名受害者。可秦风没有这么做，他只要知道真相就足够了。孰对孰错，天地之间自有公道。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故事。秦风是贯穿于《唐人街探案》系列的主要人物，每一部他都是妥妥的破案担当。但是如果一直只负责破案，不注重构建人物性格动机，观众是无法看到一个人物的成长的，对于后续故事的推进也是有弊无利。所以在《唐人街探案2》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凝视深渊的秦风。这个系列在第一部就埋下了伏笔，秦风在影片最后猜测小女孩是真凶，但没有证据。自己作为侦探，目的真的只是伸张正义吗？他是有些许怀疑的。而到了《唐人街探案2》中，他已经有证据证明顺风车杀人案的真凶，却还是放了真凶一马。这种徘徊在天使与魔鬼之间的性格让观众不禁有些细思极恐。于是呢，不少人开始猜测到了第三部中秦风这个人物到底会不会黑化，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大家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